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 爸爸，开车要系安全带哦。 儿子，开车。 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 爸爸，开车要系安全带哦。 儿子，开车要。 树更是温暖。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系好安全带，安全出游由家人的第一个拥。 听再上曲，彝族舞曲，大浪淘沙，陈随，月儿高，霸王卸甲，歌舞韵。

谁说你娇美，娇美的生命哪有这样丰满，有人说你富贵，哪知道你曾历尽平凡。 透明的冰山。 上的流沙，

开在原野山岗，年轻的心儿向蓓蕾出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牵满条小溪奔向远方，年轻的心儿啊泛起波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飘荡，深邃的天空是多么明朗，我们汇成了灿烂的银河，年轻的心儿啊闪着光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里是华夏神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 Thank you. 声声赞歌唱情人，唱情人别放弃，情一生情一生情一生。哎哎哎哎 能。 情像白云一样深远，你的关怀像透明的冰山，我是隔壁滩上的流沙。